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璐。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上涨0.91%，重回2700点。证监会正在制定个税递延养老账户投资公募基金的业务规则。 QFII 罕见举牌 A 股公司。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环保股是绿肥还是红瘦。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开盘涨跌不一，沪指高开之后在平盘线附近徘徊震荡，午后券商、雄安板块冲高，多只个股涨停，带动沪指逐渐上行，重回了2700点。创业板指数表现比较差，低开之后快速杀跌，持续低位震荡。从盘面来看，创投概念股分化明显，券商、雄安板块成为上涨的主力军，水泥、房地产、深圳国资改革等板块涨幅居前，摘帽、通信服务、半导体、钢铁等板块跌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03.51点，上涨0.91%。深圳成指收于8108.85点，上涨0.58%。创业板指数收于1394.40点，下跌0.6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小鹿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我们看到今天啊，上证50指数上涨是超过了1%，那么大盘蓝筹股会重新启动吗？ 的确，今天上证50指数的涨幅远远大于创业板、中药板等近期热门板块，但我个人理解是大市值股票的主要的作用是为了稳定市场。那么近期市场啊走势非常犀利的往上走，所以大市值股票，我个人认为哈，整体的全面启动呢是暂时还不会。例如说像今天涨幅比较好的大市值板块中的券商板块，那么他们的上涨的原因呢就比较个性化。我个人理解，对券商今天上涨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券商股受前期股权质押的问题的困扰，所以呢一直是持续下跌。但近期呢， 随着市场的上涨，股权质押呢已经有所缓解，所以券商最大的一个利空呢得到缓解之后也有一个修复行情。其次呢近期股市涨幅呢是非常可观啊，整体指数15%左右的涨幅。那么作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券商板块啊，作为行业板块呢，整体的估值水平呢也向上出现一个抬高。最重要的今天的券商上涨的原因呢，应该还是近期的主流热点科创板块的延伸。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券商自身都有直投公司，那么这些直投公司呢也投了很多科创的潜力的板块或者个股中的目标黑马，所以这些品种呢随着这两天科创板块的全面暴涨呢，也有受到科创板块估值水平提升的影响。所以券商的板块上涨并不能代表是整个大市值板块的全面上涨，还是要区别对待。 好，我们再来说房地产。其实今天房地产板块是有所异动的，另外呢银行也有所上升，延续啊前两天的这样一个弱势上升的态势哈。那么一会儿我们的资讯也会谈到，就是某些地方的这个房屋贷款的利率哈的这个上浮的幅度啊有所减少，那您认为是不是今天这两个板块异动的原因，后市怎么看？ 房地产板块今天表现很犀利。那么除了您刚才已经讲到的这个重点消息，这个房贷的利率有所调整啊，有的降低之外，可能和今天消息面上一个的消息传闻。那么在一年前，有媒体报道说要把雄安建立成科创中心，花20年的时间，2.4万亿的资金。那么针对一年前的这样一个新闻报道，今天呢，随着科创板块的发酵呢，又被拿了出来。所以整个房地产板块，今天我们看到，涉及到雄安房地产这一块的，今天的大面积的涨停。所以今天呢，房地产板块上涨呢，就和券商板块上涨一样。他们应该还是近期主流热点科创板块的题材的延伸和深度发掘，并不能简单的全部归功于房地产自身的基本面的情况。 好，但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也只是某些人的一个预期而已，是吧？ 是，只是一个传闻吧。 那明天是不是有回调的这个可能性呢？ 房地产板块可以说一直受到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呢，它的反弹的幅度在目前市场回升了15%之后呢，它的幅度是最小的。那么因为从技术面讲呢，它也有一个补涨的过程。其次呢，房地产板块随着年底接近呢，有些房地产的基本面情况还是不错的，也是有估值修复的过程。但高度并不一定会太乐观，因为整体抑制房价的无厘头的上涨呢，还是一个主要的调控方向。房地产是修复行情，而不是主升行情。 好。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上周比较活跃的中小盘个股啊，特别是一些 ST 板块啊，这两天已经出现了分化啊。随着呢，在周末啊出台的这个退市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啊，今天呢更加的明显。那您认为后续会如何发展？ 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市场特征就是分化。那么这两天最热门的科创，包括壳资源啊，包括高送转概念当中的中小板个股呢，有些品种还是继续啊，11个板、12个板这样连续涨停。那么今本周，我想这些股票已经在10多个板之后，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分化。那么有两个方向呢，我们要注意戒备一下。一个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啊，证监会公布了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那么 ST 长生呢，立即予以停牌，那么很快呢就有走入这个退市的这个道路。那么，所以我们针对近期也都因为科技而被爆炒的一些新化 ST 啊，那么这些个股呢，基本面很差的话，要吸取经验教训。所以今天很多人说，ST 长生7连板之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们应该看看手上的股票是不是符合这样退市制度的啊，应该引起重视。第二个呢，在本周末的时候，证监会还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关于商誉的风险啊。那么我们如果说手上有一些股票的话，业绩不是很好，但是估值又偏高的话，可以看看 F10， 看看里面的报表里面的商誉部分是不是有比较偏高，水分比较大。那么这两类的风险啊，一个是刚才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商誉的风险，都要引起重视，免得踩雷。 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按照个税递延养老政策一年期试点结束后，将公募基金纳入投资范围的任务要求，证监会正在抓紧推进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个税递延养老账户投资公募基金业务的规则，并配套完善信息平台建设，二是加强产品储备，将养老目标基金及部分长期运作规范、投资风格清晰的公募基金纳入投资范围。国资委表示，2016年以来，国家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要行业领域，先后选择三批50家国有企业开展混改试点，其中中央企业28家。2016年8月，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正式启动，目前全国已经有近200家企业开展这一试点。从混改的典型企业来看，中国联通等企业混改后实现了经营业绩大幅改善，经济效益显著提升。继10月25号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后，随着监管政策出现放松的信号，各家保险公司2019年的开门红大战已经启幕，万能型产品开始重新登场。以一家国内大型寿险公司的产品为例，他们的营销员表示，我们11月中旬推出一款重磅的带分红年金保险，缴费时间短，最短可以3年缴，投保第5年开始返还保费，如果选择3年起缴，第3年末保单的现金价值就可以达到所交保费的95%。如果返还金不领，投保人可以把资金直接投入万能账户进行2次增值。随着2019年的开门红提前打响，各家保险公司主推的都是上述类似的产品，只不过这些产品还不能够趸交，也不允许出现万能这样的字样。在业内人士看来，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产品都是类万能型年金险，政策的开闸、市场的需要和险企的冲动，这三者一旦出现共振，那就意味着 A 股市场的险资活水即将到来。根据银保监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到15.87万亿，投资股票和基金的规模分别是1.3万亿和0.89万亿，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比例为8.17%和5.58%。如果按照30%的投资上限粗略计算，保险资金大约有2.57万亿的投资空间。16号，深交所发布公告，启动对长生生物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机制。ST 长生同时发布公告，因长春长生的违法行为，公司存在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所以今天上午开市起停牌。11月18号晚间，安徽合力公告，他们获得汇丰银行的举牌。汇丰银行持有安徽合力大约是3813.68万股，占总股本的5.152%。汇丰银行从2018年1季度开始入驻安徽合力，当时买入1718.07万股，二季度持股没有动，四季度之后，汇丰银行开始大举增持安徽合力，直到上周五实现了举牌。公告同时指出，汇丰银行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的可能。作为 QF， 汇丰银行多年来持续活跃于 A 股市场。截至今年3季度末，除安徽合力之外，汇丰银行还持有宁德时代、工业富联、量子生物、德邦股份。其中，3季度汇丰银行重点增持了宁德时代、工业富联，新进了量子生物，对德邦股份没有变化。此外，根据公告，截至到11月14号，汇丰银行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交通银行的 A 股以及 H 股共143.18亿股，占总股本的比例高达19.279%。一般来说 ，A 股被 QF 举牌的例子并不多，中青旅、南宁糖业等曾一度获得 QF 举牌，这些股票大部分为蓝筹股，而且 QF 持股的时间也相对偏长。在 A 股市场加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汇丰银行举牌安徽合力会否继续引发一波外资的增持潮，值得大家密切关注。 再来关注房价，中原地产发布的报告显示，十月份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是11,989套，环比跌了14.6%，成交均价是每平米37,288，环比跌了2.59%，处于一年来成交均价的最低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的报告强调，上海所有区域均价都是出现了下跌，其中中心城区的跌幅最大的是长宁区，环比下跌6.60%，非中心城区跌幅最大的是宝山区，环比下跌6.69%。过去一年多，按揭利率一直处在上涨的趋势，但是最近多个城市的房屋按揭利率出现了松动。十月底，杭州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部分支行率先下调了房贷利率。最近，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汇丰银行等也相继回调。这不仅是针对刚需购买的首套房，甚至还包括二套房。下调之后，杭州的大部分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上浮10%，只有少数银行上浮20%。在此之前，首套房的利率整体维持在上浮15%至20%，其中四大行基本上浮15%，股份制城商行相对较高，还有个别支行曾经上浮了30%，甚至是40%。从十月份的数据来看，杭州地区的房贷利率自五月份破6%以来，首套利率平均值首次下跌。此外，北京的首套利率普遍执行基准上浮10%，个别股份制银行的首套按揭利率由上浮20%下调到上浮15%。广州的按揭利率松动时间相对较早，在七月底的时候呢，就有多家银行下调了首套房贷款利率的上浮额度。下面我们来关注老干妈。最近，贵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自媒体对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的采访在社交网络被刷屏。陶华碧在采访中表示，不要贷款，不要参股，不融资，不上市，这样子好，我有多少钱就做多少。至此，最近一轮因深交所带队到老干妈调研而引发的老干妈上市猜想基本可以告一段落了。虽然老干妈坚持与资本市场保持距离，但却有券商对他情有独钟。2016年，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公司每天卖出200万瓶辣椒酱。2014年，销售收入接近40亿，实现利润9亿。而据多家媒体报道，老干妈在2016年产值已经达到45亿。在外界看来，老干妈之所以能够坚持不上市，得益于其充裕的现金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才最后一条资讯说到了老干妈啊，如果很多上市公司啊回想起当年啊，再回想起现在股权被大面积的质押的话，真的会很羡慕不上市的老干妈。 没错， 还有娃哈哈。但是娃哈哈最近表示又上市了啊。 对， 准备了。 对，其实咱们说这上不上市这个一个东西，咱们知道上市就是为了做大做强嘛。咱看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老干妈就是确实有点厉害啊，人家钱多，对不对？其实也没有上市的这么一个必要，而且咱们也知道上市其实有利有弊嘛。然后上市之后，你公司就是跟人家一块儿管。那现在人家不上市，对不对？人家哎也享受着自己帝国的感觉，其实也不错。所以这东西吧，咱们不好说，人家有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是，反正。各有各的追求是吧？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环保股啊。 嗯， 环保股其实， 在上个星期还真是不错啊， 没错。 那今天好像又有所调整啊。 对。 那么你看看今天的这个行情跟环保股有没有一些直接的联系？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其实这样，咱们从环保来说，往再往大里看，就是公共事业这一块，其实咱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就是其实就是在大盘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反而它的表现不太好，但是在大盘稍微出现一些调整的时候，它反而会出现那么一个，要不就是抗跌，要不就是说逆势那个上涨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从今天或者说咱们从之前来看，它为什么尤其是从环保，尤其是往咱们最能抢眼就是天然气这一块会怎么出现的这种状况的问题，就是也就是说它被涨起来，其实就是咱从上礼拜来说吧，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天然气期货正在不断创新高，能造成了我们对市场说，就是哎，哇，天然气价格要上涨了。那天然气价格上涨了之后会带来什么，就是说感觉就是上市公司要赚钱嘛，然后这就是完全符合了我们一直和大家去强调一个非常直接的逻辑，就是一个它的一个产品涨价了，然后呢产品涨价之后它就会造成了公司的这么一个价值的一个生长。 虽然你是把天然气这个板块从环保股里面拿出来单独分析， 对，因为它是做一个 公共事业的 板块代表出来了，您看它整个带动了整个一个行业这么一个发展，就是这么一个路线来走，所以能看到它所影响的那一片就感觉出来好像有种欣欣向荣的样子啊。 嗯，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说实话是没看懂。 嗯，就上周的涨幅 就是没 看明白 为什么是这样，和大家也去去稍微聊一聊吧。因为说其实天然气它涨不涨价，就再回到我国来说，其实好像就是我们可能我自己个人研究的不太透啊，其实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没有什么大影响，因为上方的就是上下端的价格是咱们国家给定死 的、嗯、 所以说没有太大的就是这样的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就以天然气为例啊，很多地方都上调了这个非居民用气的价格的。 对，但是回到公司来说，他们的中间利润还是被卡死的。 嗯， 是这个还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看不到点在哪儿，但是唯一能看到的点就是我国就是等于说呢，就是天然气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和国外来说其实还有一些差距，这样能看到了空间。但是我们还是说肯定还是说市场情绪这么一个带动其实能看到的好处，而且所以能看到说其实从另一个方向来说啊，其实这个市场还是能通过一些事件的刺激能带回来一些活力的，这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事情。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咱们分两种，对不对？咱们一直在从节目来说，一直和大家去说一些价值性的投资。那我们也和大家去说，您要是您的操作技巧比较好，或者风险承受力比较高的话，其实您也可以参与一些由消息驱动而产生的投资机会。那我们说从上礼拜来去看啊，天然气的一个，就是从美国，因为咱们老从美国进气嘛，对吧？美国天然气的价格的一个上升，就是它的期货上升所带动的，由情绪带动出来的天然气板块的一个上涨，其实这还是可以去受到短期的一个参与的一个价值的，因为我们能回到整个市场去看，其实最近的一个市场都是有这种，就是消息一刺激，你去拉一下，但是这是短期的交易机会，但是咱们去把时间要拉长一看，其实没有一个说消息刺激，除了科创。这创投这一块是持续在拉动之外，其实也是受消息刺激的，它持续性比较长。那另外的一些受到消息刺激的这些板块吧，其实它的涨幅其实还是那种就算是乱蹦的那种感觉，你要拉长了去看。所以看看大家是怎么个投资的理念了啊。 消息刺激的股票它最终的走势还是会被它的基本面以及它所在这个行业的大的周期所熨平。 对，没错、 啊、刚才你是谈到这个天然气啊、 嗯、 其实说到这个天然气呢又是进入到冬季啊， 没错， 其实每年呢它都会有这么一波，比如说这个气荒啊， 对对对， 是吧，用气比较紧张啊， 没错， 或者是一些节能环保的这种要求啊， 没错， 等等啊，带来的这种啊上涨，其实这种上涨呢、嗯、你要说和它的基本面整个的改善有多大的关系也未必 啊， 对， 也未必。 对， 好，那当然我们要说的这个环保股，你刚才所谈到这个公共事业领域里面的天然气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哈。 没错，没错。 大家还能想到的，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水处理的呀，是吧？有这种固体废物啊， 对， 处理的呀。 其实咱们 大气的这种， 对，还有说什么工业的，处理工业的，还有处理城市的，对不对？这些分类其实咱们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像咱们从生活中去看啊，工业咱们知道哪个大厂子呼呼上面排气，对不对？咱们市政咱们天天用的这些水啊，你洗碗什么的，洗衣服那些水怎么再处理，其实都是这种分类。其实我觉得和大家接的比较近，大家也会有感受，所以但是我们去研究一下，这其实这一些作为环保来说都是有，你要和咱们去和国外或者是咱们就是走他们再走的路嘛，其实咱们还有很长路来走，对应过来其实还有一些投资价值在里头。这也是回归说，如果咱们要从行业发展或者说价值对比，或者说我们走人家历史的老路的这种那个角度去看吧，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些看点的。 好，看点之一就是今年环保板块跌幅居全行业第一， 没错 啊，这是截止到十月底的一个数据啊，跌了50%，整个行业，一个行业跌这么多，动态的这个估值才16倍，啊，这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不受大家待见？ 其实是这样，咱们先看环保怎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咱们从理念来看，咱们知道其实。从这个行业来说，其实是别的行业这么一个负担。咱们说的稍微就是，就是俗点，就是别，就是人家做环保是良心账，你不做其实就不是什么良心账。而且你做环保这东西，对于别的公司在用你这个环保的东西吧，他们全属于纯支出的。 嗯， 就是说他们这东西就是你支出，它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所以再加上我们环保在之前来说，就是行业怎么说呢，还是比较就是又大又那个鱼目混珠的东西，也算也不知道也不叫鱼目混珠，反正行业造成比较大，大家都是有这么个东西都在上。 嗯， 所以因为之前有要求我们都在上，但是后来会发现由于我们的环保的又严格起来了，其实你有些上的你后续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就是你这个是支撑不起来基本面的，会然后这个东西只要一形式就是面铺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板块就会出现了那个 资金紧张的情况。 对，然后你出现还有一个板块就是等于说它的厚实程度质量板块里面的质量会有崩塌的那种状况，会造成了整个板块会造成了一个估值再修复的这么一个状态。 好，建新的意思呢，一个呢就是这个行业呢是属于，需要很多地方来买单的一个行业， 对，没错， 对吧？它并没有拥有那种主动的那个，或者说垄断的啊这种地位。第二呢，就是这里面鱼目混杂的企业比较多，是吧？ 没错， 良莠不齐，都是趁着前几年啊所谓的这个政策的要求的这股风啊一拥而上来的。 没错。 好，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之后呢，要聊的是那最近这个环保领域的公司为什么出现上涨？有人说是因为这个融资难的问题啊，暂时得到了一些缓解。 嗯， 哎，他们的应收账款的问题是不是啊会得到一些保障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任好。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环保股，绿肥还是红瘦？环保股呢其实代表绿色啊， 没错啊， 但是环保股的这个上涨呢又是红色啊，上周表现不错，未来还会持续吗？那有人持谨慎态度。其实有些环保企业的日子还是挺难受的啊，我这里有一些数据要跟大家来分享，我就不说这是哪个上市公司了，它至少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上市公司，环保的啊上市公司。目前这公司账面上的钱啊，现金，大家猜一猜上市公司的现金大概有多少钱啊？它还有现金，还不错，940万，现金940万，应收账款2.2亿，后面就不说了啊，反正我们简略啊，2.2亿，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4.25亿， 没错 啊。同样呢，在这公司的三季报当中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控股股东啊，我们以 S 集团为例吧，哈 ，S 集团共持有公司股票大概是4.16亿股，其中以质押股份4.15亿股，占所持有的股份的数量的99.78%，累计被司法冻结4.16亿股，占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大概就是这么一些情况。公司有11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这确实是比较惨啊， 比较惨。 这个就属于其实环保这个行业的这么一个特点吧，他说白了就是天天没钱，然后呢，我们就是开玩笑说这公司厉害吗？厉害，你各种手里面一堆项目，但是呢，怎么就不开工呢？就是因为我没钱去开工， 就是订单很多， 对， 是吧？ 对， 订单很多，但是没钱， 没钱。 他这个没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股权被质押了， 啊，牵扯出你整个行业来说，其实 应收账款比较多， 都是这种东西。他们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就不像跟不像老干妈，老干妈人那个现金流特别 好，卖一瓶是一瓶。 对，人家这不是，人家先建完了以后，还有或者好多就是他们先，因为他们建一套大设备。很就是时间又长，然后呢投资又多，现金投资又多，那这样来说对于他们的流动性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会造成了说这些环保的上市公司他们就是很难受，因为老没有钱，你们会发现有可能这些上市公司天天就是干嘛去，就借钱去，然后借钱以后就需要流转起来，然后他之后你比如说一年之后，哎，我这几个项目又开工了啊，然后开始资金慢慢再往回流，慢回流之后再留一点回来之后又募集一笔钱，又得去投项目，然后他是为了保证我每就是我的就是有不断的那种细水长流的回来，细水长流的钱回来，他就得不断去开工，但是他每次开工所用的那个钱又没有办法从他的每一次细水长流里面回来，所以他就得不断的贷钱，那这样就会造成了他总是钱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这个跟那个房地产板块还是有点像的啊，只不过呢客户不一样而已。 对，那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嘛。 你说房地产这房子卖了，它不存在应收账款的问题。 对。 对吧，他银行直接就把这个钱打给他了，因为我们贷款了嘛。 没错没错， 是吧，消费者买房的人贷款了，但是这个环保企业的客户大部分是哪些人呢？是企业还有政府，是吧？ 对，其实这东西有时候还就是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因为咱们说应收账款会有可能很可能就变成就坏账了，因为咱们也跟和大家去一直在说嘛，说这些环保的这些东西对于这些，比如说咱们就刚才咱说的，就是说这些大工厂里头，对不对？他们都属于这种良心的东西。就算我现在是这样，我夸能，我先给你先安上了，对不对？我说我分期把钱还给你，但是问题就是你这工厂，万一在某一段时间内效果就是运行的效果不好，那就坏事了。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一个下游行业啊，就是得益于上游景气程度。 没错， 如果你服务的这些地方啊，它本身经营出现了困难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给你账款，对吧？ 对对 对, 对。 另外还有一些，它其实是服务于公共事业的，对吧？比如说这个是某地方政府来买单的，你刚才谈到的这个什么污水处理啊，这些是吧？ 没错。 那也有可能因为地方财政比较紧张。 这些说白了，这个环保的行业这些人吧，就是心惊胆战的日子就比较多，生怕着他服务的这些老板们出了点什么问题。 是， 对，所以会造成了我们看到这些环保这些行业就是近期来，就是从今年来看吧，调整比较大。一个就是内因，还有刚才咱们说过内因，对吧？接着又说了一些其实是外因。但是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去看它啊？其实还有就是说，咱们从政策来说，现在不是说、 你说的看它是指的是你个人看好他们这个板块未来的走势， 未来的走势。 好，亮明这个观点了啊。 对，咱们因为咱们不是今天。你得回归主题，不能说给大家说白了，你说半天，你怎么就天天咱就说人家毛病，不说人好处，对吧？其实从未来来看，一个是我们看之前今年一直老生常谈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论是说环保，还是说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很多行业，都在说内部在调整。现在内部调整的时候，这环保人调整比较多。刚才也说了，这些行业里面之前是趁着一个政策东风，我们各种的那个环保的一些公司都在上，对不对？什么新技术、老技术，各种不知道什么样的技术出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最近的这些环保的自己这个行业内啊，它现在有自己的一些内生的变化了。比如说，我们也了解到现在行业内的发展方向造成什么？一个是我要有自己先进的一个技术壁垒，这是我们出来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发现就是它也是在针对客户的需求在做改变。那刚才说过啊，这个环保是等于说是一。就是他的就是老板们啊，是对于老板们说是纯支出的一个就是一块嘛，对不对？然后在他只是说有政策压着，或者说他良心，对吧？但是咱背不住有那些就是不太好良心的人，对吧？他就不太用，那怎么办呢？所以上市公司就是环保的这些公司会有现在自我改变的方案，就是我能不能这个设备给你装上，让你少花点钱，少花点钱的方案就是我能不能在你做环保的时候能从另外一个方向帮你产出点什么来缓解你的这个环保支出的价格，这是我们看的。 就是这意思啊，一个卖脱发剂的公司说你先用，长头发了你再给我钱，是吧？你原来一天掉70根，现在呢一天掉30根， 行，那四十根咱们算钱。 哎，对，这是 有是这个意思。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在你做环保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工作做环保会产生热，这个热怎么办？比如说钢厂产生热，那我把热想办法给你回收了一下，让你使得你在本身的就是成本的时候支出稍微少一点。所以说这些的一本身它内生的转变会。造成了说我们就是老板们有可能就是去用他们的一些， 那你所谈到的这块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是说技术上面的革新？ 一个是技术的革，一个是技术的革新，一个其实也是商业模式的这么一个创新，两个是并举的。你的技术支撑了你的商业模式去改变，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能开发出新的产品，那你的可能你的玩法就更多。 好，那这个对于普通股民来说怎么看得懂啊？ 这个稍微有一些，但是咱们就得稍微用点心去看你这个公司它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它的各种什么年报啊，去看他们对于说以后的规划，或者说他们现在的他们去报道出来他们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或者比较真的比较麻烦啊，因为环保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研究起来稍微的有点就是烧脑的这么一个行业吧，这是确实是。那另外就是我们说它内生转变之后，还有一个外边的去。就是说催促的东西就是我们一直在知道的啊，像我们的环保的一些政策，对不对？出来了之后会告诉，就是他去告诉这个市场，你去必须要有环保，你是要有这种社会意识的，造成了对于我们环保说从政策这方面会有很好的一个支持你去。那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从一些从融资的这一块去看吧，其实最近好像是也是就是怎么说呢，不太是也不太官方，但是能感觉到说他们的一个融资的这个对于他们的资金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些资金的支持出来的。 是的，我恰恰认为呢，这是前一段时间环保股啊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建新刚才说好像有些消息的刺激啊，但是我认为目前可能某些公司在缓解融资难的问题上面，或者是在缓解股票被平仓啊质押的股票被平仓的这种风险上面啊，这个危险系数啊没有原来那么大，难度没有原来那么高， 没错， 所以带来的就是大家情绪上面没有那么焦虑， 对， 所以带来的某种上涨。 其实咱们说到资金，也是刚才咱们说到其实环保公司它最难受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最开始不是说吗，环保公司现在就是缺钱，对不对？它的模式就是我先能投了好多项目，然后慢慢的回钱，但是我为了保持中这个回钱的这么一个就是稳定度吧，我还得先投钱再投项目，但是你回钱的不可能说我能一下子满足我另一个项目的投放， 所以必须要先借到钱。 对， 那么我也同样看了一些环保公司的这个三季度的财报啊，发现呢有些公司找到金主了但是呢得让出啊这个他的稀释股权嘛， 没错没错。 那么所以那些金主呢就变成了第二大啊第三大股东啊，或者是一致行动人的第二大股东啊，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很多环保公司是在稀释自己的股权啊，放弃自己的某种对公司的控制， 对， 来缓解目前的这种流动性的危机啊。此外呢，刚才建新谈到了政策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啊，决定要抓紧开展专项清欠行动啊，清欠切实解决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问题。这里面啊有几个明确的指示，一是凡有此类问题的都要建立台账，对于欠款限时清零；二是严重拖欠的要列入失信黑名单，严厉惩戒问责；三是对地方部门拖欠不还的，中央财政要采取扣转其在国库存款或相应减少转移支付等措施清欠；四是要继续大力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大幅提升商业债务违约成本，严禁发生新的欠款啊。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啊， 没错啊。 对于比如说某些地方政府啊，或者是某些部门拖人民企业钱不还，不还没关系，你在国库还存着钱呢，直接从那划过去了。 对，其实这个就是，也就是这个政策是还是说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融资的那个比较像，其实完就是非常好的，其实支持了我们环保企业说。再去稳定它现金流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问题吧。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一系列的动作共同去造就了我们看到说环保股最近有一些好的就是走势的这么一个 那个结果吧，但是啊，咱们不能光，咱们不能光看近期，其实咱们往远期看，其实你要去对比一下，你看像国外吧，咱们说国外人家也经历过这么一个大的过程，其实我们的整个空间来说，其实还是有发展的空间在这儿呢。这就是我们说，一直来说为什么说环保这一块儿是。认为还是说现在来讲去可以看的这么一个点， 就是你认为未来在整个市场当中，环保还是要占据它应有的一席之地的，这个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 对，而且就是从它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说共振所产生到说我们能看到未来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啊。 但是你这意思呢，就是说可以理解成未来大家手机还是要用的，但是哪家手机公司能笑到未来就不好说了。 对，这个就是我们看去怎么去看的，这个就是看公司或者说看发展这么一个路线啊。刚才也说过，目前我们整个从行业里面去看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环保公司自己也自省啊，对不对？我说我们怎么，他们不能说光靠，对不对？光靠说政策天天给你打钱，你还回着原来的模式。其实我们认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和大家今天谈，就是说谈未来，其实说白了有点有点自欺欺人了。这样没有未来，好就好在他已经出现了自省的状态，他已经摸出了说我们需要有新的模式能盘活我自己，那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他已经想办法去就是去帮他的老板们去着想了，这是我们看到他内生的原因，才造成了说我们有可能会走到了和国外说那个他原来的那种路，就是国外的发展路线，那才这样他才会有未来，这是一个好的转变。 我更愿意通过数字来看 啊， 他们未来的趋势，或者是从里面找到一些潜力股啊。 嗯， 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个啊。我们都不是行业专家，也没有深入到企业一线去了解它都有哪些订单，目前付款怎么样，我只能通过他们的财报来看啊，应收账款有没有减少，对吧？ 对， 新进增加的订单有没有增加啊，另外净利润啊有没有上升， 没错没错。 我看到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啊，这对于环保领域的29家啊公司所进行的一个统计，三季报净利润的增速是164.55%，啊，有70%，就22家公司在三季度是出现增长的。原因呢，就是他们这种环保企业呢，以订单啊、项目驱动为主，有季节效应，很多都发生在三季度和四季度，所以在这个期间呢，这个业绩啊是集中的在释放。你比如说像固体废物的这种处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呢，它受政策推进的进程影响很大，包括清废专项行动等等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水治理的板块，它也是受到这个领域的影响，所以说呢带动了他们三季报的这种效益的提升。你看这个以水为例呢，最近啊就是根据生态环境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啊，要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在2018年年底前，向长江经济带的县级还有其他省份地市级水源地都要完成排查整治工作。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31个省区市、276个地级市、1586个水源地、6251个环境违法问题的整治。截止到11月7号，有5458个已经整改完成，那么还有一些省份还是没有完成的，所以呢，你看，就是这是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啊，在这里摆着。那么对于一些相关的板块来说，它的这种业绩也会持续的在释放。再加上刚才所说的，不能够让政府拖欠这个 对对对 民营企业的这个货款啊也好，这个账款也好，那是不是？就是某些有确定性的行业，可能会迎来一个转机，但是前提他那个股权别质押太多，是吧？对吧？ 对， 然后呢，该收的钱又能够收回来，项目呢又比较的多。 没错，这其实就是等于说呢，就是咱们刚才就是主持人给咱们说了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去 等于说去选择上市公司的方向，对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大范围选出来，对吧？我们知道那个，比如说大的方向选出来之后，你怎么去看上市公司怎么方向？那确实是咱们能看到，就是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像股权质押呀，或者它的一些应收账款的减少，或者是净利润，其实都是它最咱们能看到最基本的这么状况。这是我们要落实去把我们就是上市公司缩小的那么一个方向。那但是还是跟大家说，千万别忘了这个公司，咱们要看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我个人认为非常关键点，就是它的一个技术，它的就是它的技术，好吧？ 嗯，好，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核心， 没错啊。 是，此外呢，就是得看付钱的是谁，就这些上市公司啊，他们主要的客户是谁？ 没错， 如果是某些行业的企业啊，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是吧？是某些地方政府，还是某些这个这个公司，这个一定要分清楚。为啥呢？因为你要考虑到他们如果在经济环境波动的情况下，他们自身的这个偿债能力怎么样。 对，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个也许能够考验到今后这个板块的某些公司它怎么分化的问题。 没错，这个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去考虑怎么说它的就是风险程度的这么一个问题吧。其实从咱们这块来看啊，其实不建议说你看它的客户是太集中到一些什么政府啊或者一些国有的一些企业里面去。这些东西确实从两面看看啊，一方面我们是一般来会去想说这些政府或者说国有企业的一些是偿付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但是反过来看，其实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很多都是因为就是说，比如像刚才主持人说过，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债台高筑了，他是没有办法再去给你付钱的。那有些其实国企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希望看到他还是说我们的客户所面临的是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情况吧，使得我们说在我们的说经济在短时间内出现波动的情况下，你不会说出现说条条路都堵死的状况，这是一个就是应该去大家去注意的这么一个方向吧。 好，现在啊，环保板块的这个估值啊还是比较低的啊，不到20倍，是6年来最低的这个水平啊。其实往往在很多人绝望悲观的时候呢，恰恰呢也是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对， 确实啊，就是这一块的这个投资环境啊，还是比较的复杂的，所以如果大家要介入的话呢，我倒是觉得有一些这个环保板块的基金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因为毕竟啊，这些基金公司啊，他们去调研的时候呢，会走得比我们要深一些啊。最近呢，也看到啊，就是10月份以来吧，有30多家公司接待了基金的调研，包括私募啊、险资啊、券商啊等等啊。所以能感觉出来，就是调研的热情在逐渐的上升。 对， 那从后面这个背后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就觉得，是不是到了一个长期的这种战略投资的一个时间点了呢？ 这个啊，这个和大家去稍微去分析一下啊，就是你他集中去啊，不一定是干嘛，他有可能是想了解一下现在是什么个状况，也不是说从战略来去那个 因为结合刚才啊，到了6年来最低的这个估值了。 对，肯定会有人去说嘛，去看看你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了解一下行业或者说产业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千万别忘了，还有这种状况，还有忘了是哪个行业了吧？就是还有哪个上市公司，就是全去了，然后呢会发现其实公司出现了大问题，人家才去的。但是从刚才主持人说的，它的估值现在目前已经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那么一个状况来看，再加上刚才和大家去说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因素来说，其实整个行业其实从未来看，其实还有一个可期的这么一个状况。再叠加说，我们看到上很多机构去调研来看，只能说大概率行业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要进行一些就是自我修复完成之后的回升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今天也是说想和大家提前来分析一下，提前来说说，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吧。 好，刚才在连线的时候呢，我们那位嘉宾也特别谈到了这个证监会发布的商誉减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啊。 商誉是什么呢？其实商誉这事儿吧，说的也比较悬啊。 对， 它也很难像那个会计报表一样啊，就是分析出来它对你公司的利润有多少的增长。但是呢，确实由于公司多年来的这个品牌的效应啊、口碑的效应啊、地理位置也好啊等等啊，它就有这种能够给它的这个利润溢价的这么一种能力啊，我们简称为商誉啊。那么如果这个商誉在这个上市公司的这种净资产的占比过高的话呢，换句话说，这些公司的利润它的来源不是完全靠其他的啊核心的这些产品的话呢，就会存在某种风险。因为今年是整个环保板块这个调整的一个比较大的年份，那么也是就是有些公司会做这个商誉，这是会计的角度啊，叫商誉减值计提啊，这样的一个大年。所以就是说通俗的这样讲啊，如果你选的这个环保公司它是商誉占比过高的话， 嗯， 有可能它未来动荡的可能性越大。 对，因为这先跟大家稍微讲讲，就是商誉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刚才不是说咱说净资产了嘛？比如说一家公司收了另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净资产只值10块钱，但是你收就收15块钱，为什么？因为就是你觉得它有5块钱的，就是美好的一个愿望，英文叫 goodwill 嘛，就是你有美好愿望，所以说你那个5块钱的差值，对它净资产的一个溢价来说就是商誉，但是这东西其实就比较飘渺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提示也对，因为有一些上市公司其实就是因为说我有好多项目，他在 就吹泡泡嘛， 对，我手里项目多，对不对？那我手里项目多，然后呢，或者说我有好的技术，这个情况就会造成了我们商誉的一个出来。但是说这些刚才还说，其实这些环保的公司就是项目多所造成了它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你这项目到底还就是你有钱的时候，它还在不在，能不能完成，这个东西确实还有待考量。 对， 所以说这些商誉减值计提来说啊，就有可能会有这种风险出现，这也是我们一定要防的这个点。但是说没有办法，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就是风险与收益就是并存的那种状态吧。 在风光的时候呢，商誉也许会很高，是吧？ 对对对。 但是在你一下子跌落神坛的时候呢，商誉呢又不值钱了。 对，这双刃剑的东西，就是你公司其实风光无限的时候，商誉就确实是给你公司撑起了很多的门面嘛，对不对？就跟可口可乐似的，说可口可乐就如果每一天灰飞烟灭了4个字就能让它重新建厂是一个道理的。但是说当你真的是不行的时候，你的商誉根本就跟没有的一样，你知道吗？就感觉就已经没有用了嘛，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不得不跟大家说啊，在11月16号的时候，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对 A 股2018年年底可能发生的商誉减值做出了风险提示啊。这不仅是结合到环保板块啊，也是在其他板块都适用的一个参考标准啊。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比如说在水环境板块，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是很高的，那么还有监测啊、检测这个板块也是占比很高，水板块呢占到了13.3%，监测检测占到19.3%啊，还有一些公司竟然占到了57%啊，占这么高，所以大家在选取这些公司的时候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没错， 好，谢谢程前新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晚再见。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